他的消极之格呢？ 第六页 A 这一段呢，忏悔，只用那个就是刚刚我看一般征求第五条第二项，他这边委托征求一样受限制啊。然后他比较特别是 B 这段是比较特别。那刚刚 B 这边提到说，信托之后不在，计划就有现在信息之一者，在股东会有选举董监事议案的时候呢，不可以接受股东的委托担任征求人，或接受征求人的委托呢，代为处理征求事务啊。就是如果他本身呢，他本身是召开股东会的公开发行公司的股债机构，然后如果他本身呢是召开股东会的金控公司的子公司，那他立法理由是说呢，为了确立公司和股债机构中立原则，避免选举不公哈，然后致发生纷争，影响公司经营稳定，这个条文一般人称陈敏君条款。故事是这样的，今天假设甲公司哈。甲公司要召开股东会，假设是这样的，那我们先讲一般来说公司呢，它会有一个配合的股债，好，这两个是委任关系的。那么现在股务代理机构这个一般我们俗称股债，它的工作是什么？它的工作就是协助公司处理公司日常的股务机构，例如说股东名簿变更登记啦，然后例如说寄发开会通知书啊等等，这些事项是股务代理机构这样的一个组织在做的。所以你看，开一家公司啊，一家公开发行公司，它有几个固定的配合对象，例如说律师事务所做法律顾问，会计师事务所做那个财务报告签证，然后它会有，通常来讲会有一家股代帮他处理股务的事情。那你想这个股代跟谁会比较好？如果你以后受委任担任某家公司的法律顾问，你会跟谁的关系比较好？是不是跟公司的公司经营者关系比较好？一定是我跟某个董事长关系比较好，他才会请我当公司的法律顾问吗？一定是这样。所以这个股代呢，现在我们就讲这家公司的股东好了。甲公司的股东结构呢，可能就会有两派。甲公司的股东结构可能就会有所谓的公司派。公司派就是一般我们俗称的公司派，就是公司经营者的意思，就是执政党，然后。那另外呢，我们所谓的在野党呢，我们口语上就说它叫市场派。那么可以想象，这个股代一定是亲谁的？一定是亲公司派的啦，这样可以理解吗？公司只要换经营者啊，通常他的会计师就换掉，律师就换掉，股代就换掉。为什么要这样？你一定会，如果你是公司的老板，你会找跟你关系好的事务所当你的法律顾问，你会找跟你关系好的会计事务所当你的财务报告签证的人，你会找跟你关系好的人当什么？当股代。所以这个股代呢，实际上来说，他们的关系是亲近的，他是亲近于他的，这样可以理解吗？现实上一定是这样，因为就是这个股代，他想要去担这家公司的股代，他一定会想办法让公司派连任。因为我们这样举个例子啊，台糖的董事长、中钢的董事长、中油的董事长。如果他们想要继续当董事长的话，这次投票要选谁？一定要选马总统。因为如果他这次投票选了蔡英文女士的话，如果蔡英文女士当选，中钢、中油、中船、台糖、台盐、董事长全部都换人，有没有印象？之前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台糖跟台盐董事长都是民进党的人嘛，对不对？换成国民党执政的时候，都换成国民党的人啊，这就很好理解嘛。所以呢，这个股代会比较亲近于公司派，因此啊。如果今天这个股代，好，如果今天这个股代，他手上掌握了这家公司的股东资料，你想看，如果公司派可以找股代担任受托代理人，市场派也可以找股代担任受托代理人，两个都可以找股代担任受托代理人的话，股代会接受谁的委托？一定会接受公司派的委托，不会接受市场派的委托。到这边听得懂吗？现实上一定是这样嘛。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等于是最了解公司的这个股务代理机构，他接受了公司派的委托，而没有接受市场派的委托的时候啊，那会形成公司派跟市场派武器上的不对等，这样可以理解吗？公司两派股东，例如说现在假设甲公司的股东 A 要告甲公司的董事，董事找我当诉讼代理人，股东也找我当诉讼代理人，我是这家公司的法律顾问，我会接受股东委托去对抗董事吗？不可能，我一定接受董事委托去对抗那个股东，因为我知道董事只要继续在任，我这个法律顾问可以继续做下去吧，我的顾问费可以继续收啊。如果这董事下台呢，换新的董事上来呢，我这个顾问的关系大概也要结束了。那这样的话，是不是造成公司方市场派的不公平？ 所以这个反而就说，公司派你不可以找这个股代，市场派你不可以找这个股代，避免不公平。大家听得懂吗？可是我们的委托书规则本身不就是要维护公司派吗？为什么特别定这个条文上公司派不可以找这个股代呢？那是因为93年那一年呢、发生一件事，如果有兴趣去 Google 一下就知道了。我们101的董事长，不是101啊，那个不是101，那个叫什么？开发，对，中华开发。中华开发在1993年的时候改选董事，当时的原任中华开发最早期是国民党的嘛？不讲国民党啊，他的经营者是国民党，因为早期是刘太英先生。那刘太英先生后来不是就出事就入监了，还是被收押，对不对？他被收押之后，指派陈炳勋女士去当他的董事长代理人嘛。那在那一年呢，中华开发改选董事的时候，我们的执政党啊，就是我们的民进党呢，民党政府啊，当时比较亲陈炳勋这一派，还是比较亲另外一派。知道为什么中信集团为什么孤家会跟二次金改变扯上关系？因为他们想要去进攻中华开发，取得他的经营权。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两派都在讨好总统府。你看后面的新闻就知道，以前我不太懂，后来就看了新闻出来就懂。那时候呢，陈炳勋这一派就是刘太英嫡系这一派，中华开发的原任经营者这一派，他们呢想要继续拿下中华开发的经营权。而当时另外一派就是中信集团这一派，就是孤家这一派，他们也想进中华开发，拿中华开发的经营权。可是这次就要看总统府挺谁，因为关谷力量很大。那当时呢比较挺的是孤家这一派，所以后来呢就定了这么一个法条，说陈女士，你不可以找中华开发的股代当你的委托人。那这样听起来好像很公平，对不对？大家公平竞争嘛。但是其实啊，如果没有这个法条的话，这个股代也不会接受中信那一派的委托了，也不会接受孤家的委托，他只会接受陈女士的委托了。然后他定这个法条就是切断，他就是要切断这一个亲近关系，说好，你们很亲近啊，所以你不准接受他的委托。表面上说选举公平，实际上就是平常不要求行政中立，此刻我要行政中立，因为此刻政府所挺的人不是公司派，而是市场派，这样可以理解吗？要听这个法条，这是我们委托书规则里面很难得出现一个真的很公平的法条。它当年出现原因，就是因为当年的公司派是不被支持的公司派。当然，这些立法理由不可能出现在我们官方的文件上面。如果你想知道的话，不用我去解密哦，上 Google 就看得出来。1993年那一年，你看那个5、6月那时候的报道，非常多这些相关的讯息。然后就说，还有报我看过那个报道，写说金管会呢，为了要打压陈女士，还协助政府定了这个法条。那就同时有人在讲说，那金管会到底有中立吗？那金管会应该是一个比较超然独立的机构了。那但是当时金管会出来发表的说法是说，我们本身是很中立的。那是因为我们的证交法没有这样的限制，会导致选举不公，所以呢，我们要定这个法条，让选举比较公平一点。那为什么过去几十年来都不在乎这个选举的公平性呢？因为过去几十年来，官方就是政府支持的人嘛，政府支持人就是公司派啊，所以那时候不用讲要选举公平。可是当后来政府出支持人不再是公司派的时候，选举就要公平，这可以听得懂吗？反正公平正义这种东西啊，在这些在位者的手上，就是我需要我就讲，我不需要我就不会特别讲，讲的感觉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法条特别注意哦，陈女群条款。那后来陈女士呢，当然在那一次的选举就失败了嘛，对不对？那后来才会去做101董事长。那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他会去做101董事长？你看后面那些特侦组在办案的时候，不是一些讯息陆陆续续跑出来吗？很多在当时觉得怪怪的事情，后来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现在听起来好像是钱送的比较少的关系嘛。那这个都是据报载的，我不知道详情怎样，政治实在太复杂了。好。那这个法条当然现在就继续留下来，因为如果说陈女士落选之后又继续这个法条，同时也就删掉的话，那真的太难看了。那当然要继续留下来，说要中立原则。这是我们证交法的委托书规则里面很难得出现一条真的公平的法条。好，再来呢，圆圈三看一看就好了哈，圆圈三这个看一看就好了。但是下面那个 C， 圆圈三的 C 就要注意一下。 圆圈山里面的蜥呢，第七页这个圆圈山里面的蜥呢，他说公司在开股东会的时候，依照179条第二项锁定无表决权的公司啊，不可以征求委托征求啊，这个规则第6条之一第2款，这个要特别注意。在179条，公司法179条，不是说公司持有自己的股份没有表决权吗？对不对？然后从属公司持有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嘛，等等这些。如果你本身都没有表决权的话，那你本身就不会具有征求委托书的资格啊。他的意思是这样。好，再往下看括号四的公开原则，这个参考就好了，因为这个比较细节啊，看一看。那我说参考就是真的，你就看一看就好了。有兴趣看一看，这个考试应该不会考这么细啊。他说如果你要征求委托书的话，你要公开相关资讯。其实最主要就是说，你要把你要征求委托书这件事情公告周知啊，让大家知道，这样股东才会知道说我要把我手上的委托书交给谁嘛，对不对？而且委托书规则里面特别要求说呢，你要去征求委托书的话，你必须把这个征求委托书的相关资料啊送达给公司。为什么呢？因为公司那一边要统一办理公告。那有很多人读这一边会读得有点混淆在一起啊。其实很好理解，你把公司想成政府，把公司里面这些各派股东想成什么？想成我们的候选人。那些候选人有没有执政党的？有。这样听得懂意思吗？就像我们的马总统就是执政党的候选人嘛，对不对？所以你看，这时候公司本身呢、啊，我们会被要求要中立，有公司要中立，就像行政中立一样。所以公司呢，应该去制作选举公报。这个选举公报就是他汇总所有征求人的相关征求意见，做成一份报告，让所有的股东都能看得到。然后每一个股东啊，他是要把他的证件送到中选会去，对不对？那每一个股东把他的证件送去哪里？送到公司去嘛。那这个时候这一刻，公司是不是就知道说有人要挑战他的经营权的？所以我们会把它称为说，这个把他的征求相关文件送达公司这个动作是一种宣战条款。我告诉你，我要征求委托书了，也就是我告诉你，我要争夺你的经营权。那你想看公司的立场是怎么样？公司的立场是不是应该持平中立？因为现在是股东之间在争夺公司的大位嘛，公司的立场要持平中立嘛。就像现在各党候选人在争夺总统大位，所以国家的立场是不是应该持平中立？可是国家现在在谁手上？在执政党手上，对不对？所以持平中立其实就是要求谁？要求这些公务员之外，当然要求我们执政党说你们不要利用行政资源嘛。可是执政党会不会利用行政资源？当然会啊，怎么看都会，怎么看都是电视，怎么看都像。所以呢，这个是没有办法，是不是国民党的问题？每一党都把这个样子，想办法会从国家捞点好处来独立他，不讲独立啊，就是为自己。你说做政绩表现也好，或干嘛都好，反正就行销他们自己了。所以呢，我们政教法这边也有这样的精神在啊。可是其实政教法这边呢，他其实因为心中偏向是公司经营的稳定嘛，所以心中偏向是让我们公司派可以多利用公司这些资源，其实是无妨。他有这样的心态在，只是不能够讲出来而已。所以呢，他有这样的一个征求相关资料的一个规定啊。那再来呢，请看一下那个第八页上面这里，第八页上面这边哦，来，请看那个 B 那一段，这也是看一看了解一下就可以了。他说，股东会有选举总监事议案的时候，公司哦上应该编制征求人汇总名单。还有征求委托书的书面和广告中，你支持董事长被选举人的经营理念的内容，然后同时把这些资料送给股东。你看这次不要支持董监，就选任董监是一样嘛？那公司要汇总相关资料，还有每一个征求人想要支持谁，然后把这些资料送给股东，让股东可以去判断说，我手上这份珍贵的委托书啊，到底要交给哪一个征求人？好，再来往下看，圆圈二也看一看就好了，圆圈三也看一看就可以了。所以这一部分呢，你只要了解说。它的概念就是公司派，就是公司本身，不是公司派，公司本身在处理各个征求人征求事宜的时候，然后汇总相关资料，公告都是让股东知道。背后的精神是让股东可以去看完所有的征求人的资料之后，去决定要把他手中神圣这一份委托书交给谁。好，再来，请看第9页上面这里，我们来介绍另外一套制度，叫非属征求。非属征求就相对比较单纯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家伙是没有野心的。我们刚刚说他好心来的嘛，对不对？别人不能去开股东会，股东不能去开股东会，然后就委托这个非属征求人说你帮我去开股东会嘛。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对这个非属征求人不需要有太多的管制，因为他好心来的，这样 OK 吗？可是我们又怕他会不会是假好心真野心呢？例如说，实际上哦，我很好心哦，你委托我帮你开股东会，我也去了；他委托我帮我又委屈，结果呢，就30000人委托我帮他去开股东会。那想这个合常理啊？不合常理，显然是表面上看起来是你们委托，实际上是我跟你们要的吧？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光明正大打广告，跟全世界讲说我要征求委托书，好的新闻是征求，这个毋庸置疑。可是如果说我没有光明正大这样打广告，我私底下去拜访每一个股东说委托书给我，委托书给我，委托书给我，委托书给我，我一个一个拜访，表面上看起来我没在做征求，可实际上我做的行为跟征求有什么两样？一样嘛， 对不对？所以呢，请看第九页上面这里，在飞鼠征求的时候呢，他就做了一个设计哦，他说把中间我加粗体字画底线这个除外规定先跳过不要看，啊，先跳过不要看。他说飞鼠征求委托书的受托代理人啊，所受委托人数不可以超过30人，也就是说，如果超过30人的话，他就会说你假好心真野心。如果你是受30人以下委托，那，啊，你就是真的好心来的嘛，对不对？但是你如果受超过30个人委托的话，他就当你是在征求委托，他就认为说你是假好心真野心，当你是在征求委托书了。好，那个除外规定一样先跳过，不要管他。再往下看，其受3人以上股东委托者，公司法177条第2项开始管制他的代理权，他代理的股数是受2人以上委托，对不对？这边说哦。如果说3人以上股东委托者，应该在股东会开会的5天之前，减负声明书啊，还有委托书明细表，并在委托书上签名或盖章之后送达公司和股务代理机构。所以，如果说3人以上委托的话，你看公司开始怀疑你，你真的好心而已吗？你真的只是好心吗？如果你受1人委托、2人委托，他认为你只是好心吗？你受3人委托的时候，他就怀疑你说你是不是在假好心，就像公司577号第2项一样嘛。然后往下看圆圈的代理表决权数的限制。他说呢，受3人以上委托的受托代理人啊，其代理的股数不可以超过他本身持有股数的4倍之外，也不可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3%。所以结论就是，你如果受3人以上含3人的委托，你自己就一定要具有股东身份，因为他说不可以超过4倍嘛。如果说我受3人委托，我自己又不是股东，那我持股是不是零股？我的4倍也是零股啊。所以受1人委托这个代理人不需要具有股东身份，受2人委托的代理人不需要具有股东身份，受3人以上委托的时候，这个代理人如果不是股东的话，他不能去投票。换句话说，他就一定要是股东才行。这样听得懂意思吗？啊，受3人以上委托的时候，代理人就要具有股东身份，因为有那个4倍的限制。受3人以上委托的时候，代理人就要具有股东身份。所以还记得我们公司法有个问题。公司法讲177条，是不是问过说那个代理人是不是要具有股东身份？有没有？我们在公司法的时候是不是说，这代理人不需要具有股东身份，对不对？代理公司法是这样讲吗？因为他没有这个4倍的要求，所以他法条又没有说要具有股东身份嘛。可是来到证交法这边，在委托书规则规范之下，公开发行公司出席股东会的时候，委托书规则情况的规范之下，如果受3人以上委托的时候，这代理人就必须具有股东身份，不然这就没有办法代理。然后再来往下看。受托代理人有征求委托书的行为的话呢，他的那个，我先看一样21条第1项，如果说3人以上委托的时候，也不可以超过已发行股份总数3%。这个条文呢，啊，这个条文你如果去搭配公司法的规定来看的话，公司法是说受几人委托，2人以上，对不对？然后证交法这边3人以上，换句话说啊，你只要受2人以上委托的时候，公司法挡你一下，他就挡你说，哎，不可以超过多少3%哦。然后证交法这边呢？一样告诉你说不可以超过几趴，3%啊。所以在非属征求这种情形啊，就是好心人这种情形啊，最多可以代理几趴，3%，就把你当成跟什么一样，跟一般征求一样。所以我们现在有没有发现，就很简单的道理，就是只有什么情况可以超过3%？委托征求可以超过3%，对不对？还有呢，受一个人委托的时候，你可以超过3%，这样你懂吗？公司法是说2人以上委托就不让你超过3%了嘛，所以在整个情况加起来，能够超过3%仅仅只有2个：一，你出来委托征求，不受20条的限制啊；第二个，你只受一个人委托，你真的很好心，你超过3%没关系。你只要受第二个人，公司法先卡你一下，然后受3个人以上委托呢，证交法说你不是股东还不行，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你看这个卡很紧，能够走出一片天的就一条路啊。委托征求，你这委托征求这种情况，继续一年持股8%、10%、12%这种，你才有可能真的利用委托书到股东会上去为所欲为的。他能够符合这个资格，通常就走公资派啊。这样 OK 吗？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那个第九页上面的圆圈一。刚我们看圆圈一的时候，是不是把那个除外规定，就是上面算起来那个除外跟除为股务代理机构经过公开发行公司之委任，这个除外规定处理，这刚刚是先跳过没有看，对不对？我们先来看这一段哦，这个观念上先厘清才看得懂哦。我们先来看古代哦，古代啊，受委托，古代受托担任征求人哦。 其实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委托征求的时候，一种情况是委托征求的时候呢，委托征求时啊，受股东之委托，这个就是我们刚刚介绍的那一种。好，委托征求的时候受股东的委托，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委托书规则第六条那个情形。第二种情况呢，是受开股东会之公司之委托。是甲公司，甲公司的委托，台积电出来委托股代。那为什么有这个情况呢？请看第九页这边，先看那个出题那两行，我画底线那两行，第九页上面那里，股代机构经由公开发行公司的委任，担任谁的受托代理人？担任公开发行公司股东之受托代理人，虽然是受股开股东会的公司哦，受这家开股东会的公司的委托，但是不是担任这家公司代理人哦，是担任股东之代理人，帮股东去投票了。他受公司的委托，但是最后是帮谁去投票？帮股东去投票。那为什么这个情形呢？来，请看到讲义中间的括号六，你可以把上面的圆圈一，括号五里面的圆圈一，出题字加底线那一行，拉一个箭头到下面的括号六，拉到十九条，还是四条这里？哦，四条这里。括号六就是这条，所以第九页上面那个我加出题画底线那两行那个除外规定，就拉一个箭头到下面的括号六，服务代理机构于受托代理时的特别规定这里。那我们看它规则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他们服务代理机构一得由公开发行公司的委任，担任该公开发行公司股东的受托代理人。所以是公司开股东会的公司拜托这家股代说，你去帮我的股东来投票，哦，是这个意思哦。然后这个时候呢，代理股数不受3%的限制。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故事是什么情况，这个情形。正常来说，开股东会就两大类型，股东会的议案呢，就是举例了哦。例如说，甲公司开股东会。一般来讲，就是说，如果说无选任董监议案的时候啊，通常都非常的冷清，没有人要参与，很无聊。但是，一旦有选任董监议案的时候啊，定量流很热络，大家都抢第一权嘛，所以通常三年会热闹一次，因为三年任期届满改选，对不对？就大家都来抢，所以呢，上面这个情况啊，股东会的现场呢，很就是股东的反应是冷淡的，没有感觉的啦。然后下面这个呢是热情的，我这里放心里就好了。所以你想哦，这两种情形啊，会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就是如果是下面这种情况，有选任董监议案的时候啊，公司其实不用怕会发生流会的问题，为什么？有心要参选的人哦，会有好几组人马，这好几组人马会到处拿委托出来去开会，所以根本不用担心会流会。所以这个呢，通常我们讲是通常，因为他很热情，对不对？通常呢，无流会之余啊，通常不会。反之呢，这个呢，冷淡的哦，这个就会流会，常常会有可能会担心流会。所以通常呢，有流会之余，这样可以理解吗？先了解这个前提故事是这样，那就是因为上面没有选任董监事议案，通常有流会的疑虑，对不对？怕会这样嘛。然后这个时候呢，也不会有人出来征求委托书，比较不会。反正我抢什么抢，没有必要抢啦、啊，因为这是没有经营权的议案嘛。所以呢，开股东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征求人很少，小猫两三只，没有人要征求，没有人要征求委托书后，我们这些一般的股东委托书拿去哪里？你说没有人征求委托书，我们就只好自己去开会啊？我们会去开会吗？不可能，我没有那个闲工夫，没那个时间，没那个动力，持股数很少嘛， 再来，我们自己回去开会，我们会去找好心人帮我们去开会吗？不可能，这个社会上好心人没那么多。所以呢，谁去开会？算了，不要去开会啊。那我们就会想，可是去会场可以换纪念品，对不对？公司会用纪念品吸引大家来开会了。问题是，纪念品呢，几十块、几百块，车资、时间呢，几百块，划不来，我们就不会去。台湾人都很会算嘛。那所以这些公司等着留位嘛，了解意思吗？所以政教法这边就说了，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留位了。公司说啊，来，例如说甲公司，就在这里呢，委托就委任啊，委任一家古代。跟古代说，你出来担任征求人，你出来征求委托书，征求谁的？股东的。让这一家公司的股东们呢、啊，可以把委托书交给古代。让这个古代变成什么？投票机器一样。股东们把委托书交给古代的时候，古代呢，你交给古代，古代帮你去会场投票，这样懂意思吗？所以股东们把委托书交给古代，古代把纪念品交给股东，那对股东来说，我可以很方便的把委托书交给散布在各地的古代的分支机构，之后呢，我就可以拿到纪念品，我们就有动力把委托书交给他了。叫你坐车坐到新竹科学园区去换一份价值200块纪念品，谁要去？不会有人要去啊。但是如果说你来上课的时候，顺便把委托书拿给路边那些收委托书的，拿一份200块纪念品，你就会拿给他的嘛，对不对？然后这个古代们呢，就收了一堆委托书嘛，收委托书之后呢，就去开会当天就说我来帮这些股东投票，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这个古代是什么？它是一个投票机器。请问他担任征求人的时候啊，帮他出来担任征求人之后，他是照谁的意思投票？是照古代自己的意思投票，还是照这些股东的意思投票？它是投票机器嘛，对不对？所以按股东意思投票。这跟一般的情况不一样哦。如果是上面那边呢？上面那个呢？委托征求时受股东之委托担任受托代理人这个情况呢？是征求人去投票，对不对？哦、是委托人的意思，应该是委托人去投票的。是这样啊，上面那个情况，上面的情况。是受股东的委托担任征求人嘛？我是大股东，我委托股代帮我去收委托书，有没有？那些市场上投资人们看到我的征求的意见，认同我的意见，就把委托书交给我的股代，那我的股代呢，就照我的意思去投票。大家可以了解这个差别吗？所以下面这个情况的这个股代呢，它是一个投票机器；上面那个情况的股代呢，它是为某一个股东服务的。这样听得懂吗？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第9页这边的括号6。那第9页这边的括号6呢，请看括号6里面的圆圈一，再看一次应该就比较好理解。他说股代机构可以由公开发行公司委任担任该公开发行公司股东的受托代理人，代理的股数啊，这个时候不能受3%的限制，因为它只是个投票机器，怕流会啊，有没有？如果说3%，现在不就很容易流会吗？所以为了他有这个投票机器，怕流会所做的设计嘛。因此呢，不受3%的限制。然后我先看圆圈二，公开发行公司要先向委任的股代机构担任股东的受托代理人，以该次股东会并无选任董事和监察议案者为限。原因是因为如果选任董监事议案的时候，其实不用来，就不需要找这个机构了。因为有选任董监事议案的时候，这些有兴趣参选的人啊，就会来去争夺董事大位啊。那就不用担心会流会了，它的设计基本上是这样的。再来往下看圆圈三，股代机构呢担任委托书的受托代理人的时候啊，受委任担任委托书的受托代理人的时候，不可以接受股东的全权委托。为什么不可以接受股东的全权委托？因为在下面这个情况， 这个古代的这个机器嘛，有没有？它只是个投票机器嘛。所以你在委托书交给这个投票机器的时候，你必须告诉这个征求人说，这个古代机构说，我要怎么投票，请你帮我投啊。你总不能把交给机器说，你帮我随机投好了，我在买那个乐透，对不对？啊、哦。但我刚刚明确是，古代机构办理第一项业务要维持公正超然的立场。可这个古代说，你现在只是个机器，你是有公司的委托的，你要行政中立啊。如果是上面那个情形，他是受某一个股东委托，他当然就依照那个股东意思去做事嘛。而下面这个情况，这家古代是一个投票机器人，所以他应该要行政中立，不可以偏向任何一方，他其实只会偏向公司派而已的，因为是公司找他来担任股东的受托代理人嘛。这样可以理解吗？啊，其实问一下就知道了。你现在如果手上一份委托书，你把这个委托书要交出去的时候，你心中有几个想法？你应该怎么去分辨？第一个，你要先想，我呢是要交给征求人，还是我呢有我自己的意见，我想找一个人帮我去？你要先分辨这个。如果说今天呢，我自己是一个有想法的股东，开会那天我想亲自行使表决权，可是我没有办法去投票，所以我是不是会主动委托某一个代理人说你帮我去投票？我会找我的朋友，对不对？这个叫非属征求嘛，所以非属征求是我主动把委托书交出去的嘛，所以非属征求叫主动委托嘛。哦、你可以看到那个第四页这里，你再看一下第四页那个圆圈那个非属征求的意思的定义这边，第四页圆圈那个非属征求就写说，非以前项的方式是受股东的主动委托而取得委托书。因为这种情况是要去开会，我没空，但是我想去投票，我在乎我的表决权，所以呢，我就找了我的朋友，主动把委托交给他说，你帮我去开会，这样可以理解吗？这是一种情形。第二种情形是，我也想去参与这次的会议，但是问题是，我不知道我要怎么投票，我也不想到现场去。接下来我就会面对谁？面对征求人，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投票，就会一群人说给我嘛，那群就是征求人。那这时候我把委托书交给这些征求人的时候，站在我的立场，我是主动交给他们，还是我是被动交给他们？是被动交给他们，对不对？因为他们跟我邀约，我才把委托交给他们嘛。所以你可以把征求啊，圆圈一这边的征求写一个叫被动委托，非属征求我们把它称为主动委托，那圆圈一的征求就称为被动委托。第四页上面的挂号二哦，圆圈一的征求就叫被动委托，站在股东的立场来看。好，重新演一遍哦。我这个股东开股东会了，收到开会通知书。我心中先看，我有想法吗？我想去开会吗？如果我有想法，我想去开会，我不想交给别人，我想交给我自己的至亲好友，说你帮我去开，我就找了一个好心的，这个好心就叫非属征求人，对不对？我把委托交给他，他就帮我去开股东会。这个时候是我主动交给他，所以叫主动委托，就是圆圈的。那个委托人呢？那个受托人呢？他就是非属征求来的，因为他的委托书不是他去要来，是我给他的，我主动给他的。所以我们立法者对他就比较没有去管制嘛，所以我们在非属征求那边的规范就比较宽，他不可以收超过30个啦，对不对？然后如果他收3.3委托的时候呢，他必须要去股东身份嘛，然后总共的委托数收2.3委托的时候不可以超过3%嘛，所以我们刚刚讲过那一套。好，接下来第二种情况就是第四页上面的圆圈一征求的，如果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的，我也没有要去开股东会的，我们刚刚说就有很多征求人叫我们把委托书给他，对不对？好啦，这个时候呢，我应该怎么做？理论上来说，我应该上网去看，因为公司不是会汇总征求人资料吗？所以我应该上公司的网站去看征求人专区啊，去看一下说这一家公司现在有多少股，例如说台积电好了，有多少征求人想要征求委托书？那我一看哦，30个人，我应该就像看选举公报一样，一个一个去点开他们每一个人的政见，每一个人要怎么投票，每一个人有什么想法，30个人里面做好我审慎的考量，就决定把它交给姓张的这个征求人，就把委托书交给他。那我要去哪边呢？我怎么知道姓张的委托姓张的征求人在哪里？对不对？没关系，那个征求资料上面会写说姓张的这个人他的征求的地点在什么地方，例如说可能在复兴南路的什么巷子里面，我可能就要坐计程车或是开车去复兴南路那个巷子，把我手上这份真正的珍贵的委托书交给那个姓张的征求人，说你加油，然后他就去开会了。这是标准做法，我想标准的，这是第二种情形。第三种情形，这一次开股东会没有选任董监事的议案， 通通都没有。所以有人说这主耳朵出吗？没有，冷淡的要死，没有人要出来。这个时候呢，我也不想找好心人，但是我还是想投票啊。可是开完那天叫我去，我懒得去啊。正当我决定放弃说我不要投票那一刻，公司他帮我找了一个股袋，不是帮我，帮全部的股东找了一个股袋，就是下面这个股袋，就说了，我们可以不用到现场，可以在开会之前把委托书交给那个股袋，股袋可以帮我们去现场投票。但是此时此刻，是不是我自己要决定好我的议案行使方向，对不对？所以他就不可以接受我的全权委托嘛。那如果我是刚刚讲那个情形，我从那么多个征求人里面选出一个征求人交给他的，是不是我认同那个征求人的想法，我才把委托书交给他？所以那个征求是照他的意思投票，不是照我的意思投票。因为如果我不认同这个征求，我就不应该把委托书给他。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我们的股东都怎么做？我们股东都没有这样做吗？我们委托书都怎么交出去？哪边方便换纪念品就交给谁？这就是法律跟现实上的落差。我曾经有过一次经验，在那个环宁街那边呢，很多年的，很多年以前，那时候我刚满30岁了。反正呢，那个股袋是中国信托的。我把委托书拿去的时候啊，委托书是空白的，没有写的。那我把委托书拿去的时候啊，因为我已经查过，该次股东会不是股东征求委托书哦，该次股东会没有选举总监事宜的，是公司委托中国信托来帮忙征求委托书的。所以这种情况，他中国信托是不可以接受我的全权委托，对不对？我是不是理论上应该把委托书后面哦？它的格式就是有议案名称，然后每个议案名称后面会附赞成、反对、弃权，那我自己勾选完签名交出去这样。所以我就到了现场，我就拿出我的笔来，就在委托书上面开始勾选。在我要勾的那一刻啊，那个中国信托的小姐就说不能勾。我说为什么？她说勾了就不能换纪念品。我就觉得这很奇怪的连结，我说为什么？她说主管规定。然后那一刻我就有点不是很快，我就觉得说你们现在是受谁的委托啊？他就说是哪家公司委托我们啊？我就说对啊，既然是公司委托你的啊，你们不能接受我们全权委托啊。我如果不勾选的话，你怎么收我这份委托书？然后他就好像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说法，那种感觉就是从来没听过这种说法。坦白的说，不好意思，很抱歉，因为公司规定说勾了就不能勾换纪念品，不能勾，我们只能收空白的。我说这个是委托书规则里面14条的规定，这种情况不能接受全权委托，我一定要勾好再拿给你。今天如果是股东出来征求委托书的话，当然我不能勾，我相信他才能交给他，对不对？你们这个情况不是，你们这个情况是公司担任征求人，公司委托你担任征求人，不是股东委托你们担任征求人啊。他就这个我不是很清楚，不过主管有交代要收空白的，我当然知道他不想收空白的，他要收空白的回去全部勾赞成。然后拿给公司派用，这样议案就全部都过了啊，是不是这样？那就说你们主管是谁啊？他说主管在楼上。我就跟他说，反正我要换纪念品了，然后我要勾了。主管下来哦，很抱歉，真的我不能规定，就是不能勾，勾我就不能换纪念品。气死我，我就觉得说怎么可以这样？我千里迢迢跑去那边呢，从这边走到环宁街很远呢，然后我请多在那个台湾干面那边有没有？很远啊。不过我还是拿纪念品，我还是没有勾了。最后，因为我一趟路去那边，不拿纪念品，我觉得这样我划不来。所以那个当下，在那个当下，我决定好不勾就不勾。委托书拿去，空白的拿去嘛，对，他叫我签名，我没问拿去签名，纪念品拿走。回过头去打电话给金管会，就跟我那个同学讲说：“你看看你怎么教这些公开发行公司，你看你怎么教育这些股代的？他跟我说不能勾嘞，勾也不能换纪念品嘞。”他就这个我们会去关切一下。我说对了，去关切，然后给他记个点或干嘛的。我们气死了，就要现场跟他讲法条，他跟我讲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说你们古代要怎么教？他们怎么拿证照？有拿证照吗？有没有在督导吗？然后就不要这么生气啊！不过是一份纪念品，这不是纪念品的问题。我生气的是，身为金融业，竟然连这些金融法令都不熟，那一般民众就这样糊弄就过去了、啊。那公司派就这样掌握公司的，那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懂这个规范，懂了跟他讲，差点就是没把那时候我们带一个法条出来，就是没把法条拿出来给他看，说你看你看你看你看，现在有智慧型手机，随时可以丢个法条给他看，比较方便。那就想，我法条没有带在身上，讲半天一定也讲不通。所以这种你看，或多少民众被骗，股东们搞不清楚也不在乎吧，所以根本就认为说，那你就说不要勾，不要勾，今天你可以拿就好了，结论就变成是这样。 反正呢，也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需要定那个法条说，古代啊，你办理这些事的时候要怎么样，维持公正超然的立场，不要想要去收空白委托书，然后最后全部都勾赞成，让公司办好，我不能这样。好，所以才有这个条文出来。我当然不知道这个条文是不是因为我啊，只是说打那个电话之后呢，我感觉好过一点。不然你会觉得民众就这样被你们骗走了，就是被那些人骗走了。我后来不知道那个小姐有没有在上班，感觉就很不好。好了，再往下看了，有点久。那第九页下面这个括号器，取得委托书的限制，他说呢，不得以给付金钱或其他利益为条件哦，也就是说委托书不能用买。好，这边要讲一下，这个买委托书啊，我们有一个说法，有一个比较专业的说法，叫做架构。架构委托书，架构了，以对价去购买架构委托书。那我们一般民间很常讲，像新闻很常说，现在比较好，也是我之前有打过电话去讲。你看那个新闻啊，每次在五六月的时候在报道，就说那个某大股东出来收购委托书，听久了就很火大。然后我后来就传真去那个中天了，那不是中天，就那个非凡财经频道，上次跟大家讲了，我就跟他说，委托书不能用收购，这些他一定不是用收购，他一定是怎样？他一定是依法取得委托书。拜托你要用取得，不要用收购，好不好？这样会误导民众，还委托书可以卖钱一样。那事实上，委托书可以卖钱吗？可以啊，哦，是可以。有人还是有违法在收嘛？可是你媒体不应该这样讲啊，所以天天受不了传单去，后来就现在比较少。就会看到取得委托书、征求委托书，就比较不会看到收购委托书。可是还是有几个记者会这样讲，所以下次你们有听到，你可以传着去跟他讲说，不要讲收购。但是学者我们法律学者很喜欢讲架构委托书，就是以对价去购买委托书了。那讲出架构，其实他们要跟收购，因为一般民众讲收购的意思，其实没有一定认为是对价，对不对？他们没有对用语没有那么的敏感，所以我们后来就用架构委托书这个概念了。好。委托书代表是表决权，好，委托书代表是表决权。那赖英照老师提出这样一个说法，很多年前讲的，他说表决权啊，不可以跟股权啊分离而转让。如果说今天我把我的表决权卖给你，你出钱收我的委托书，等同是我把我的表决权卖给你，对不对？这样等于是我把我这次的表决权卖断给你，这样在法律关系上是无法理解的，因为表决权是附属于股份，表决权不得独立于股份。而单独转让给代理人，我可以把我的表决权委托给你代我行使，这时候你是用我的代理人身份去帮我行使表决权，这个 OK， 因为这个时候表决权跟股权依然在我身上，只是行使表决权委托由你去处理，这样可以理解吗？但是，一旦我把委托书卖给你，等于是我把我的表决权，这一次股东会表决权卖给你，由你去行使的话，那这样就让这一次股东会表决权跟我的股权分离了，那这样就违背。表决权是附属于股份的精神的，所以呢，我们才会特别去强调说，不可以收购委托书，委托书不可以用买的，只可以用委托代理的，不可以用买的，不可以用架构的，原因就是因为表决权不得脱离股权而转让，因为表决权是附属于股份的权利，它可以被代理而委托出去，但它不可以独立切割而卖出去。好，那我们这个法条当然写清楚说，不得以给付金钱或其他形式的利益作为条件、啊、不过呢，代为发放股东会纪念品，或是征求人支付代为处理征求事务的合理费用，不在此限。代为发放纪念品啊，而且是代发的、啊，这些征求人是帮公司发纪念品。所以我们刚刚说嘛，目前书上做法就是，如果我要征求委托书的话，我应该先去跟公司领纪念品。我预估可能会用到1000份，就先跟公司领1000份，然后呢，你把委托交给我，就帮公司发给你。所以我可以自己准备贴心小礼物吗？不行哦，这样就变成是金钱或其他利益的对价哦。好，纪念品哦，再一样开发那个案件，如果你有兴趣，一样去 Google 民国93年的时候那一次的开发跟那个，就那次开发公司的那个陈家和吴家的经营权争夺战，你就会发现那一次开发中华开发发的纪念品是。飞利浦的咖啡机哦，那市价800多块，这很难得哦，因为在景气这么不好的一个这个年代，却发这么好的纪念品，原因是因为什么？你想一下，他要提高投票率了。你如果纪念品50块，吸引得出宅男出来投票吗？不可能，很难，对不对？不想出来。纪念品5000块呢， 从美国都回来投票了，这样可以理解吗？那一次他们经过计算，结果发现投票率越高的话，某一个组织当选的可能性越高，这些就跟选举一样嘛，就有一个计算的东西可以去算，所以他们要吸引大家出来投票。那怎么吸引大家出来投票？至少吸引把我投票出来，给好的纪念品嘛。给好的纪念品的话，不管你在哪里，为了那个价值几百块的咖啡机，你就会出来投票，会把我投票出来啊。花的是谁的钱？公司的钱啊。然后那一次呢，就用咖啡机做纪念品。然后好人是那一次股东会还没有召开之前，就还没有开哦，网路上一堆卖咖啡机的，就是把中那个什么开发的那个纪念品啊，我右手领到左手破烂的后期我去卖，然后市价那时候卖到一组400多块，就是你本来去卖场买要800多，然后中华开发那边领来之后转到以后去，请我去拍，一开始700、800、600、500、400都买得到。所以那一年很多人在买咖啡机，但是他不是去卖场买，他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去买。好，然后呢，那年发生一件事情，就是陈小姐她要去领纪念品都领不到，然后另外一方有领到，报纸上写的啦，原因是为什么呢？我们不知道，厂商说他缺货啦，可是你看缺货缺得很巧哦，就是前一波来领有，哎，我陈小姐要去领就没有。那你想，我身为一个股东哦，如果说我今天拿着委托书去孤家这边，我可以直接领到现货咖啡机，跟我拿委托书去陈小姐这边拿到咖啡机提货券，我会去哪里？现货咖啡机，对不对？我根本不在乎谁拿去嘛，反正距离差不多近，现货咖啡机比较愉快，提货券不愉快啊。所以因为这样啊，一堆人去领现货咖啡机，陈小姐又被少了一个机会，这样听得懂吗？所以搞到后来争夺经营权呢，跟纪念品有关系，纪念品拿不拿得到货有关系，这些都谁想的？都是法律人想，都是律师在帮忙出主意说，我们去跟厂商讲，跟他说缺货，看他能怎样，要听得懂吗？所以这个边哪里缺货？我没有啊，那边有货在这里，这样是不公平？是啊，可是其实有很多乱七八糟的社会方面在这种争夺经营权的问题上面，反正呢，这些问题就跟选举没什么两样啊。选举呢，奥博进出嘛，对不对？争夺公司经营权也是奥博进出了，差别差在一个是公职，一个不是公职。公职能玩的就比较有限，不是公职能玩的就很多乱七八糟招数就会跑出来。所以以后呢，如果我们帮公司去处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要去想哦，你就把它当成是一场大选在打就好了，你就是竞选团队的成员，你要有这样的立场，不要把这当成是我只是个律师处理法律，不是这样，都是竞选团队的成员。因为你要知道，你辅选的对象当上公司的经营者之后，你才有机会签下他们这家公司成为他的法律顾问，有没有？不然那么多人认真在辅选干嘛？因为以后准备要当行政院院长啊，什么院长、什么院长、什么院长的嘛，他们是准备安排这些职位，跟我干嘛那么拼？总统没我的嘛，但是司法院长搞不好有机会，他可能会这样，那些人可能会这样想啊。所以一切都是利益分配的问题啊。好，再来，请看第十页上面这里，关于纪念品呢，我们的十一条第二项哦，没有讲到就看一看了。十一条第二项还有特别规定哦。各公开发行公司每届股东会如果纪念品的话，以总为限，数量不足的时候，对价值相当者替代值。为什么要冲这个？因为缺货嘛，是说缺货，对不对？举个例来说，也是开发的，开发很有钱，都是开发的。开发在我大概大还没有进大学，高中的时候，曾经发过一次纪念品，是价值4000多块台币的银币啊，4000多块，那次也是经营权争夺战打得凶啊。银币4000多块哦，真的远在美国都回来领了。那后来呢，他们没有想到会股东这么的踊跃，所以呢，银币就不足了。银币不足之后呢，接下来他们那时候就在讨论说，可不可以用替代品？可因为当时的规则没有这样定，那因为股东会有一个公平，所以委托书规则有一个公平原则，所以理论上不可以用替代品。可是偏偏澳洲那边说，很遗憾，银币缺货。然后你要等的话，就等到我们的白银进来之后，重新铸造才会有新的银币出来，可能要等个半年。那这边股东，你拿一张提货券等半年，心情是如何？吵翻天之后，后来他们才用别的方式去处理完，去补偿他们的什么什么这样。所以后来就定了一个法条，说可以用替代品，有一种违宪，就是一种违宪，但是可以用替代品，不过价值要相当就好。不然对这些公司来讲，他们股东像有个70、80万的股东了。你说叫他去准备同一个商品，准备70、80万份，有时候还真的会缺货，他没有的话怎么办？所以我们的上市贵公司搞到后来都会搞这些纪念品的 问题，我觉得很奇怪，明明就是一家很大的公司，为什么到最后问题都在弄这里？但是这是我国的特色啦，真的很难得，世界各国里面有像我们这么有人情味，还有中国的发展部。我们有参加婚礼，有拿礼物嘛，对不对？还股东会拿礼物，很有趣。好，那我们看第十页这里啊，这个些都是一些很简单的题目。他说，假设 A 公司是一家公开发行公司啊 ，A 公司的股东甲出去他自行出血，而不是公司印发的委托书一张，委托非股东乙出席股东会，那你可不可以行使所代表决权？公开发行公司的委托书依照委托书规则第二条的规定都要怎么样？以公司所印制者为限嘛，对不对？所以他今天出了委托书不是公司印的，是他自己写的，不合法啊，所以不行。委托非股东的乙出席行不行啊？你就要看这个甲的身份了，甲是被动委托还是主动委托？甲是主动自己把委托书拿给别人，还是有人跟他争取委托书他交出去的？他主动的，对不对？他主动的。如果甲是主动委托出去的话，那他这个情况叫非主征求嘛？他非主征求的时候，代理人要具有股东身份吗？一个人的时候不用嘛，受一人委托的时候不用。现在题目上告诉我们说，这个乙只是受甲的委托吗？这就算不是股东没关系啊。讲 OK 哈。下一题啊 ，B 公司呢是一家公开发行公司，以临时动议还有特别决议的方式通过下列的议案：董事丙的许可经营案，公司法209条的分派股票股息的议案，公司法240条的。这两个案在公开发行公司证交法261的规范之下都不可用临时动议提出嘛？所以在 B 公司呢是不可用临时动议提出的。证交法261里面有写了啊。下一题，假设一家华兴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甲，因为事先呢。不能够亲自，因为有事不能够亲自出席股东会，写一份委托书，委托乙代理出席股东会。他自己写一份委托书，那委托书有没有效果？就要看华兴是不是公开发行公司了，对不对？好，下一题。什么叫委托书呢？现行法对委托书的征求做什么规范？这个规范是妥当的，是数值的。这个我们应该不会考，因为这太无聊，就背法条。但是如果真的考这么基本的问题，你要能够写得出来哦。然后我们不是有委托征求跟一般征求的要件吗？有没有一般征求的持股多少，持股期间多长？委托征求的时候持股多少，持股期间多长？有没有董监事意见会不会有差别？这些都老板大家把它背下来，因为我们要考选择题啊，考选择题这是有可能会出啊。你说那没关系，申论题附法条，附法条只会附证券交易法，它不会附委托书规则给你哦。所以反正证券交易法的你不用背那么熟倒无所谓，因为它现场会有嘛。委托书规则这个现场不可能会有的啦，你就把它记熟一点。好，接下来请看第十一页这边哦，有一个括号六啊，这算是刘老师的一个评析，他对我们委托书规则哦，认为他不妥当的地方，在十一页上面这边的括号六，他提到说，委托书本身应该是一个东线的文件，他所可能引发的问题呢，应该另寻解决途径的，就是有人会滥用委托书这种事情哦，不是委托书规则要处理，应该是用别的法制面去处理啊。他说现行法的规范哦，把它区分为一般征求跟委托征求啊，而对于所得代表的表决权做不同的限制。他这样的设计是为了维护公司经营的稳定而设，因为这样公司派比较好用，对不对？但是跟借由委托书作为公司监控利器的理念背道而驰，也就是说，小股东根本没机会用委托征求，小股东了不起用一般征求，一般征求可以形成表决权，顶多就3%，但对公司派来说没有什么挑战性，他根本就不会怕。所以刘老师意思就是说，委托书是一个中心文件呢、啊，他在好人手上是好物，在坏人手上是。杀人的工具嘛，那到底要怎么做呢？那应该是别的法律去处理，不是从这个委托书本身去处理的。所以他认为应该把委托书开放出来，让大家可以用同一个立场，本于同一个出发点去行使表决权，而不要像现在有点像绑标一样，特定规格，因为要继续一年持有多少多少才能够怎样，一般的小股东根本无法达成这个要求嘛。好，再往下看，下面一提出公司买卖契约第一项规定，我就法条稍微是从法规。还有学理两方面论述委托书规则的功，委托书制度的功能是什么？功能这个公司来讲过，讲义前面也有了，就不再重复。来，委托书的管理和征求遵循什么基本原则？我们现在委托书的管理和征求的基本原则是要公开啦，你们要公告这些征求人相关资讯，这是基本的。反正证交法以后会有公开原则。但下面第一点哦，现行规范的原则是什么？维护经营稳定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对委托书的限制取缔管理嘛，所以呢，我们对于表决权的行使有限制嘛。但是我们认为这样是不对的嘛。委托书的征求应该秉持一个叫公平原则， 让公司的股东都能够用同样的出发点去行使这个委托书规则里面所可以享受表决权的代理的利益，而不是说去对于一般征求啊限制3%，啊委托征求不受3%的限制，这样就不公平了。主要讲的就是这个。好，再往下看，依照公开发行公司出席股东会的委托书规则规定，什么叫征求，什么叫非属征求，又谁可以征求，可以代表股数有什么限制，分别说明之。像这些纯粹都是背法量啊。我们来考这个就太容易啊，所以我们要考应该是那个立法评事的部分。所以这套制度呢，先了解它一开始出发点，它的精神是什么，然后去了解它的规定是这样。那这样的规定有什么不公平的地方，也是我们要掌握的。那这样这套制度就学得差不多了。要会哦，要会哦。然后再来我们看第12页，叫公司内部人的特别规范。这边要讲的是，在证交法里面呢、啊，对于公司法有关公司内部人的管理、哦、有什么特别的规定？基本上我们公司法对公司内部人没有什么管理，就是我们公司法对于这些董监事们呢、啊，没有什么多的管理，会写说你要守法，要遵守股东会的决议等等这一些而已。例如说公司法193条，要求说董事会你执行业务要依照法令章程、股东会的决议，这是最基本最基本的。因为如果连法令章程的决定都不的规定都不遵从的话，那这样根本就没有当上董事的资格，因为做一些违法的事情嘛。所以公司法基本上对董监事们可以说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管理。而来到公开发行公司这里啊，对这些公司内部人呢，因为他们是影响到公司走向的人，所以呢，我们除了管公司之外，还要管这些内部人员，说他们在做事的时候，除了依照法令之外，我们给他一些多的限制，例如说你不能随便卖股票等等这一些。那我们来往下看呢，他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先提到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企业经营跟企业所的结合跟分离啊。那我们这边也是一个两难，公司法讨论过这样的问题啊。我们以前在公司法课堂上应该讲过说，如果公司的经营者本身就是公司的大股东，好处是什么？利益与共嘛，对不对？公司本经营者本身持有很多股票，那我呢，就算不为公司，我为了我自己，会好好经营公司嘛，因为公司赚钱我赚钱啊。可是这样的缺点是什么？这样的缺点就是，如果今天公司里面啊，公司里面的这些股东们本身哈的能力都不够的时候啊，那我们也是从一群能力不够的股东中硬选出几个当公司经营者吧。第二天假设在我们这一群里面选一个当总统，那还是辛苦了，是不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后来公司法这边就往别的角度发展，就是企业经营跟企业所分离，所以去跟所谓的世界潮流接轨。所以公司法就规定了、啊，董事不需要具有股东身份嘛，我们往这个方向走。但这个方向来到证交法这一边啊，证交法立法者有点放不开。证交法立法者其实他说他很难想象，如果这家公司的股东没有董事的身份，那这家公司的董事没有股东的身份，他会认真吗？就好比说，我们如果选奥巴马来当我们的总统，你会有什么感觉？害怕，对不对？恐慌嘛，因为他不是台湾人啊。现在连中国人都不喜欢台湾人才可以嘛，就是这样。所以呢，我们的心态是这样认为说，如果他不具我国国籍的话，他会好好当我们总统吗？如果他不是我们公司的股东，他会好好帮我们经营公司吗？就是这样的疑虑啊。所以金管会呢一直不肯放手，就是公司法那边经济部都说没有股东身份也没关系，金管会这边他放不了手，因为他说他没有办法，这边他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观念。因此呢，在证交法这边还是希望保持着企业经营企业所的结合。那虽然学者哦不停的在批评啊，你看往下看检讨这边，他说啊，企业经营跟企业所的结合的话，这跟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大众化理念不符合啊。企业经营跟企业所的结合的话，这跟家族化企业走向现代化企业理念不符合啊。那么企业经营跟企业所的结合的话，跟股份有限公司企业经营跟企业所分离原则基本理念不符合啊。公司法是子法，公司法是母法嘞。那母法里面企业经营跟企业所是分离的，那来到你们子法，为什么金管会这边不放手呢？企业经营跟企业所要结合呢？再往下看，他又说，董监持股数量跟公司经营的绩效在实证上有绝对必然关联性吗？也不代表持股很多，公司就一定经营得很好啊。像台湾这几家出事的公司，公司派出持股不少啊。那博达也是啊，博达公司派持股不少啊。尤其台湾有很多公司是公司派持股很多，公司经营成效很好的，例如说像台塑集团也是，台塑集团股份还是持股很多、啊，他们相关集团内部持股很多，照他持股情况也很复杂啦、哦、但是他们台塑集团至少给人家很稳定的感觉嘛，有没有？像有一家公司就是做那个桂格食品的、啊，大家知道那家公司吗？所有的桂格食品在台湾都是一家公司代理的，他们代理是美国授权他们做，美国桂格授权台湾的桂格做，它叫嘉格。我在前年买他们的公司的股票，我买它的时候是20几块，不到30块，后来降到100多块了，但是我很早就卖了，就是了，赚一倍应该有了，可是后来几倍都没赚到。那时候为什么买他们家公司的股票？ 很简单，因为我个人在喝贵格氧气人参，因为学长代言，我们就捧场一下。好了，然后呢，有一次去家乐福的时候啊，这是跟巴菲特学的。有一次家乐福的时候呢，我就看到奇怪，我的推车上面当然有贵格氧气人参啊，什么灵芝益啊，有啊，我还蛮喜欢买他们家那些冲泡包的，因为常常没空吃饭就泡一包，至少不会死的、啊，不会饿死啊。所以我的车上就有几袋他们家的一些冲泡包，还有他们家的东西。然后其实我就突然想起说，哎、欸，那别人买什么？因为还有马力三嘛，对不对？你说那些滋补益还有什么？还有那个叫白兰氏啊，有没有？还有什么《本草纲目》李时珍啊？李时珍有在做嘛？买了很多家，我们都会注意这个，没办法，你记得。好，我就想别人都买什么了，我就没有去结账，我就跟我们另外一班在那边看说，看看大家都买什么。他说你很无聊，我说这牵涉到我们家的财产会不会增加，然后就开始统计，十车过去里面有的九车是贵格的产品，我就说好，我去研究一下这家公司，然后呢就开始查嘛，查到就上公开资讯观测站查他们公司的财务状况，不错嘞，每年都有赚钱，而且获利有增加的趋势，然后营业额也放大，然后看查有到大陆去设厂，一查董事持股30几%，换句话说，这家公司是金钱是不会被拿走的，不可能。然后董监事们长期都是这一群，长期都同一群，长期持股都30几%，然后公司获利持续上升，股价却只有20几、20几块，都不到30块，怎么算都觉得好便宜哦。然后他就跟他讲：“好，我们长期投资他10年好了。”那个想法是这样，就弄了一笔应该短期内不会动到的钱，就去买他们家公司的股票，就摆着啊，就没有去理他。然后呢？过了几个月吧，回过头来又看到电视在讲这家，电视从来没讲过这家公司，就看到那些老师在讲这家公司的时候，看一下涨一倍。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太恐怖了，电视讲我就决定我卖掉了，卖掉之后再涨一倍嘛，就很后悔卖太早。就这样啊，你说他公司经营好不好？不错。那时候想法是什么？为什么大家都在喝这些？台北人真的很可怜，有没有赚钱来买补药吗？他那么多家公司买来一家，就买这一家。其实那时候我的一个想法就是，坚定我买他们家公司的股票的想法，是因为董事持股30几%这一点我很少看得到，所以我决定我要买。不过后来我还是卖掉，因为涨太多，我觉得太恐怖了，就卖掉了。现在100多块了，应该有100多万，还是90几%，随便的。所以呢，董监持股多寡跟公司绩效好不好到底没关系，其实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啊。我个人是认为这样，董事持股多的公司啊，公司的走向好坏啊，其实跟这个董事的心态很有影响。有些公司的董事们他持股很多，然后他们是那种老实派的哦，就是他至少公司可能没有大赚钱，但至少不会倒。可是有一些公司那些经营者哦，如果他的心啊是比较不正，或他的心比较不稳健，是那种要进型的，比较投机型的。他的持股多，有时候把公司带向比较恐怖的地方，因为持股很多，他说了什么就算什么嘛，对不对？那这种如果他持股少，反而他动不了公司还比较好。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说，董事持股多寡跟公司经营绩效的差别在于，他持股越多啊，他领导公司的能力就越强，然后最后当然是看他个人的操守跟能力好不好，决定公司的去向嘛。所以持股多就一定会比较好吗？我认为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可是我认为不能够说是绝对的关系，因为经营绩效好不好要看谁在当老板啊。每一家公司都有可能往好的方向走，谁当老板才重要。那谁当老板？有能力的当老板就好了，就乖的人当老板就好了，这才是重点嘛，跟他持股多寡关系吗？要当总统，在台湾有几间房子有差吗？在台湾没有房子就不会当好总统吗？在台湾房子很多，总统当得好吗？有没有？很难说嘛，人家他们家总统房子不多吗？也很多嘛，是不是？所以其实哦，我们证交法界是只认为说，持股多的跟公司经营有必然的关系。可是公司反正也想说，没有必然的关系，就不要强迫人家要持有多少股份了。好，但是他们两个呢，公司跟证交呢，经济部跟金管会在这个点上就发生歧义。所以公司法去走自由化、切金跟切磋分离，不是董事也没关系，不是股东也没关系，证交法走切金跟切磋结合。所以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很多证交法的概念，就是他在强调你的持股数要多少，怎样怎样。不过在证交法走这条路的同时啊，证交法又有另外一个观点，跟这条路有点冲突的观点跑出来，那个观点叫独立董事。 你想看看哦，如果你经营一家公司，这家公司你们加入企业，他们就对典型加入企业就抬错了。他以前的大同那个大同婆婆啊，那个大同的做电锅那个大同，以前的加入企业，哎，多家台湾企业非常多家族企业。好，这些家族企业啊，我曾经看过一个《天下》杂志的专访，家族企业，他是一个总经理，一个经理人的告白。那个经理人呢，他那篇文章写说，他今天要离职，从一个家族企业离职，他感觉非常的轻松。他说，身为一个专业经理人，在这个企业里面待了5年多，他的感觉就是公司如同朝廷一般。因为啊，公司里面有很多个儿子，这爸爸很多儿子，每一个儿子呢，谁都在想我哪天会被立为天子，有没有立为太子，然后可以接棒。然后每一个大儿子、二儿子、三儿子、四儿子下面都有一派人马在押宝，我要押大儿子这一边吗？将来他变成太子，我就接棒，像接总经理，对不对？可是我如果压二儿子这一边呢，他就怕如果哪天他就没有机会，所以各个儿子下面就一派山头。接下来呢，有了儿子的争议之后呢，外戚也要来。这个女儿嫁出去之后，女婿呢来这个家族里，家族界的某一份工作，他又开始想要掌权，想要干嘛？这个儿子呢想要出去开一家子公司，干嘛干嘛的。他就说，我每天在这家公司里面讲的不是专业，讲的是揣摩上意，不知道我讲这样的话，天子就是皇帝董事长身边的这些谋士们会不会开心？我想见上皇上一面，我见不到，因为那钱挡着我不能见他。任何东西要上奏折，有没有？还要透过谁才能够上到董事长眼中？他说我在这家公司干什么？他就说我们的家族企业是这个样子，所以他决定他要离开。这种企业有个好处啦，董事长如果是好人的话，一呼百诺，大家都跟着走，对不对？但董事长如果被很多人蒙蔽呢，他什么都看不到的时候，在公司就很容易发生掏空的问题。所以有一些公司被掏空，董事长说：“我怎么会这样？为什么我的总经理会这样？我财务主管会这样？”他不知道，就像一些昏君也是这样来的嘛。好了，所以呢，邓家法就说：“你那个谁讲的？内无法家必是国恒亡那个人。”孟子说的是出无敌国外患嘛，内无法家必是者国恒亡，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那一边呢，是他说的吗？啊，随便啊，你们都没在读这个了，我现在我们国中读的还高中读的。好了，所以他现在家里面呢要有法家必是，就要有那个能够劝谏的能臣，所以他就希望说我们来弄个独立董事好了，董事会里面安插一个不受天威影响的，这个人是谁？独立董事。我是一个董事，可是我很独立，我跟你们公司没什么关系，有点像外国使臣一样。例如说我们清朝嘛，清朝末年的时候，美国派一个进来，日本派一个进来，然后英国派一个进来，然后他们都在皇帝的身边为他们自己各国的意义去讲话，然后去左右皇室的决策。我们的想法也是这样，如果你这个公司派哦被那么多那么多你的所谓的忠臣包围，你这个天子可能看不到天下的时候，那安排几个独立董事进来，这些独立董事又专业又独立，他们可以本于他的专业、他的独立性，直谏这些天子说我们要做什么决定。一样的，董事会在表决的时候，我这专业独立董事如果不赞成，也不会一呼百诺。其实你可以看看这些上市公司在表决的时候，董事会都开假的，因为大家都看董事长怎么投票。董事长说：“那这个议案我们就让他过了吧。”下面全部的董事都说：“好。”董事长说：“这个议案我们就搁置吧。”好，不会有第二个声音，基本上，因为天子说话了，对不对？这些动作呢，只是做样子，公司把做法表决就来表决而已了。所以呢，正教法这边就说：“来，我们插一个人进来，叫独立董事。他跟公司没有利益关联，他跟公司呢之间呢没有太多的牵扯，所以他可以有他的独立性在。他本身够专业，所以他可以本身专业提出他专家的建议。那这样，让公司的决策能够更民主化、专业化、透明化，这样就比较不会发生这些问题。这是正教法这边的想法。好，所以我们正教法这两个想法哦。”切近跟切磋结合，对不对？然后怕太过独裁嘛，所以安排独立董事进来，然后再往下走。关于董监持股要求这部分呢，公司法我们刚刚讲了，它大幅的开放，大幅的开放之后呢，来到证交法这一边，还记得公司法把192条董事具有股东身份删掉之后啊，接下来就来到197嘛。197还记得公司法讲过说，在其中董监持股超过权当时的问题，当然解任，有没有？然后在公司法呢，本来192修改，就197就要删除了嘛。可是后来，当时证券主管机关要求把197条第一项后段留给公开发行公司用， 所以现在公司法197条第一项后段，任集中转让持股之后，权当十二分之一会当然减免规定，仅适用于公开发行公司。那同时我们还增订了一个第三项，还记得吗？就是 B 所期间转让持股超过分之一，选任后就任前的间转让持股超过分之一，当选会实际效力吗？那这个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证交法要的是企业经跟企业所结合的精神，跟公司法是不一样。那这个法条呢，就被安插在证交法，但是安插在公司法的法条里面。好，那这个是三页上面这里有，就把它看一看。再来，我们现在看证交法本身有一个法条叫做全体总经市持股数的规定，在证交法第26条，请看这个条文，就是第13页这个框框。证交法16条规定说，凡依本法公开募集及发行有价证券的公司，其全体董事要监察二者所持有记名股票的股份总额，各不得少于公司发行股份总额的一定成数。这个规定是这样，它不要求个别董事持股是多少，它并没有要求说每一个董事要持有多少，它把全体董事当成是一个族群一样的看待，你们全体加起来要有多少，它的要求是这样。那为什么要这样？来往下看立法理由。他说，增强董监事的经营理念，健全公司资本结构，防止他对公司的股票做投机性的买卖，影响证券交易和投资人的利益。简单来说，就是当董监事被要求要持股这么多股份的时候，董监事就不会准备卖股票。好，当董监事被要求要持股这么多股份的时候，董监事跟公司就产生一定程度的利益结合，董监事就不敢掏空公司，因为掏空公司的话自己受害最深嘛。那相关的细节呢？26条第二项说，授权主管机关去定，我们主管机关就定出下面这个东西：公开发行公司董事监察股权申诉率差额实施规则。背一下名字啊，公开发行公司董事监察股权申诉检查和实施规则。所以我们接下来要介绍就是这个规则。来，请看第13页下面这里，括号3。这个公开发行公司董事监察股权申诉检查和实施规则里面呢，它规范的是落实证交法第26条，去要求说全体董事持股多少，全体监察持股多少。好，条文非常的长，重点就是只有第二条，把第二条背起来就差不多了。来，第二条在下面这里。第一项说，公开发行公司依照它的实收资本额分成下列的集聚，全体董事和监察所持有记名股票的股份总额，各不得少于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下列乘数。但是呢，依照第二款到第八款计算全体董事或监察所持有之股份总额，前一款最高股份总额者，应该按照前一款最高股份总额计之。然后后面就噼里啪啦写一堆，刚刚你们这样听也听不懂嘛，对不对？那所以呢，简单就看这个表格，这个表格会就会很简单，不要管它的文字啊。如果说真的，你文字看一看啊，如果说真的考出来，你要能够写出来就好。在记忆的时候，你用这个表格去记。第一个哦，它的集聚分布是用资本额去做区分的，资本额越大的话，它的趴数就会越大啊。那资本越大，趴数越小。哦，资本越大，持股比例越小。这样 OK 吗？第一个哦，再来哦，各个集聚的原则是，集聚里面的数字啊，如果是大的是包括，小的是超过。什么意思呢？例如说，你看第14页这个表格，在第一个集聚是3亿以下，对不对？超过3亿，对不对？超过大于等于3亿以下嘛？3亿以下的话，哪一个数字是3亿以下是0到3亿嘛？零和3亿这两个哪个是大的？废话当然是3亿嘛，对不对？所以3亿是等于小于等于是包括3亿，然后零呢是超过零，这样听得懂吗？大的是超过，大的是包括，小的是超过。你看下面第二个集聚，大的是10还是3？ 10嘛，大的是包括，所以包括10，小的是超过，对不对？所以超过3，这样 OK 吗？啊，大的是包括，小的是超过，我记起来啊。再来哈，董事和监察记得都是用全体去计算，他不算个别单一董监事持股，他法令把他们当成是一个又一个团体，所以用只看全体持股的规范。董事是监察的10倍，监察是董事的1/10。所以你看下面这个表格，董事是15%，监察就是多少？1.5%。所以接下来只需要背集聚，还有趴数就好了。集聚呢，30、20、40、100、500、1000，就这几个。好，30、20、40、100、500、1000嘛。再来，趴数很好记，15、10、7.5。所以我的背法是我背值的，我反正背税一样背什么样，我的背法都是背值的。什么叫背值的？就是这边背30、20，我这样背，中间背15、10、7.5，我这样背，因为我横的背不起来， 我如果说哦3%的要3亿以下要15%，这样我背不起来。所以我是都背纸的之后啊，要考试的时候就脑中浮出纸的，接下来自己画横线去对。我是这样，我是用这种做法，因为这样比较好记的。我背数字串我比较好背，但是我叫我猜横的我不会背，那你自己看着办要怎么背啊？再来呢，有一个地方就是你看我各款哦，除了第一款没有之外，各款都有个蛋数，都提到说蛋不可以少于多少，有没有？这个概念是这样哦。例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来看，最典型的就大概是4亿的。如果某一家公司的资本的4亿啊，4亿是哪一个集聚？假设有一家公司的资本是4亿，4亿是哪一个集聚？第二阶对不对？第二阶，第二阶的话，全体董事持股是多少？第二阶收购权是10%，来4亿。事业资本额记得哦，公开发行公司每股都10块，所以你要先记得把资本额换成股数哦。所以事业资本额是几千股？4000万股哦。先把资本额换成股数，事业资本额是4000万股，因为公开发行公司每股面额都是10块钱。那这4000万股里面呢，全体董事要持有多少股？10%对不对？10%嘛，那10%是多少股？就当然是400万股啊。如果照第二阶的10%，全体董事算出来是400万股，所以持股要大于等于400万股，对不对？可是问题是呢，四亿是第二阶嘛，它的前一阶的上限，前一阶，我们说含大不含小哦，所以呢。大的是包括对不对？它的前一阶的上限是3亿嘛？3亿的话呢是几%？15%，所以3亿呢换成3000万股，乘以它的上限是15%，算出来是450万股。那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不合理的地方，就是资本额变大了。但是股数却变少了，因为如果说这家公司的实收是3亿的话，全体董事持有450万股，那现在实收资本变4亿，却只有400万股，这样就不合理。所以呢，它的概念就是，资本的越大的公司，全体董事持有股数要越多，趴数是越低，没有说实际上算出来是越多的。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就不用400万股了，我们就改以什么前一阶的最高额为准，就是450万股。那这个文字呢，来请看一下第13页最下面的蛋数。他说你用第二款到第八款计算了全体董事或监察所持有的股份总额低于前一款最高额，所以前一款就前一阶了，最高股份总额者应按照前一款的最高股份总额计值。所以当我实收是4亿的公司，我按照第二个阶层、第二个集聚算出来的10%是400万股的时候，反而低于它的前一阶3亿资本的一个最高额450万股，就应该改以450万股计值，而不是用400万股。能听懂他的意思吗？机会这样就行了。下一个问题就是，你把表格计算，这边所有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那你可以去，你可以不用去背那个蛋数了。结果自己没有在背，我只是把它算出来而已。我的习惯是这样，我永远都会记得去算出它的前一阶的最高额是多少。例如说，这家公司资本12亿，对不对？12亿第几阶？第三阶了。第二阶到10亿嘛，12亿第三阶，对不对？第三阶是7.5的嘛，是不是这样？那我除了算12亿就一亿两千万股嘛，乘以7.5之外。我永远会去算它的前一阶最高10亿的10%，算一次，看哪个高，以高的为准。所以不管怎么样，就记得永远去验算它的前一阶的最高额是多少，这样就知道了。好，那这个表格背起来了，好，背起来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呢，有些细部的规定要注意一下。来，请看第15页这里。属于上面第二项哦，提到说公开发行公司选任独立董事啊，他的持股是不算进去的。我们在讲全体董事的持股哦，这个全体董事啊，不含公开发行公司的独立董事，独立董事的持股是不算进去的。所以我们讲这边和全体董事持股是指什么？独立董事以外的全体董事持股。 因为权益董那个因为独立董事他就被要求要独立性，所以他的持股数是独立自己计算。那往下看，选任独立董事二人以上的话，独立董事以外的全体董事监察依照前项比例计算的股数降80%。这什么精神？挺独立董事打八折。刚刚在委托书规则里面是这样嘛，对不对？来到这边也是这样，不过要同时选两个哦。哦，选独立董事二人以上的话，独立董事以外的全体董监事依照前项有计算出来的持股比例降为80%。好，再往下看第三项，公开发行公司依照本法规定设置审计委员会者，不适用前二项的规定。但不适用前二项是有关监察部分的规定，这个是因为我们后面会讲啊，公司如果设置审计委员会的话，它是没有监察人的。所以监察这套制度在公开发行公司不是一个必备的制度，它是一个选择的制度。所以有设置审计委员会的时候呢，它就不会有监察人，那自然不适用本法关监察的规定。再往下看第四项，他说除了金控银行保险所规范的公司之外，公开发行公司选任独立董事超过全体董事席次二分之一，而且有设置审计委员会的话，不适用第一项和第二项有关权益董事的监察持有股数不得少一定比例的规定。也就是说，这家公司呢，有过半的席次都是独立董事，而且他们这些独立董事还有组成审计委员会的时候，排除26条的适用，全部不适用。他的意思是这样啊，第四项的意思是这样，因为我们当初第26条的目的是希望强化董监事们的向心力啊，所以我们用什么方式去强化持股数？我们用了持股多一点，向心力就会强一点。当初的想法是这样。那现在这家公司里面有半数超过半数的董事都是独立董事，所以我们相信这些人的专业性跟独立性。既然相信他们，就不用防了啊，就不用防了，不用特别去防其他的人了。所以呢，就说如果这种情形的话呢，那其他人呢就可以不受持股比例的限制。同时，这种情况呢，他也为了鼓励公司说你多设独立董事啊，那这样就可以不用受到持股数的限制啊。所以他就定了这样一个条文。你看下面的修正理由，其他说，公开发行公司选任独立董事超过全体席次二分之一，已经而且有依法设置审计委员会，他独立董事对董事会已经有决定性的影响，有助于公司治理的强化。为了鼓励公司设置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落实推动公司治理，所以增订这个条文。但是金控银行保险呢，这些部分呢，其实我们主管机关还是放不开，他们还是那个老观念，持股越多的对公司向心力越强，这种老观念。所以金控银行保险呢继续留着，但其他的公司给他一个开放的规定。好，再来法人董事的时候也特别的规定。那往下看下面这个规则第三条第二项，如果今天公司选的是法人董事的话呢，这个法人董事代表人啊本身是董事吗？不是，对不对？哦，不是嘛。但是他的持股数呢，一样可以算进去。而政府或法人股东当选董事跟监察人者，代表自己不是董事哦，哦，对不对？这法人董事才是嘛，这代表不是董事哦。但是他自己和持有以分户保管方式提交到证券集中保管事业办理集中保管的公司记名股票，可以并入计算。这个条我们再看下面这个例子，就会很明白。A 公司实收4亿，独立董事二人，法人董事甲代表人。代表 A 好了，分户保管股数200000股。问你说，除了独立董事之外，全体董事至少持有多少股？来算一次。他说实收4亿嘛，对不对？实收4亿，公司设立独立董事二人，什么意思啊？实收四亿的话，他的持股数是哪一个？450对吧？对不对？我们刚算的嘛。实收4亿，不应该用第二阶，因为第二阶算出来是多少？400万啊，是比上一阶最高额少，所以他应该用450啊。那他设置独立董事几人？二人嘛。他独立董事二人的话，打几折？打八折哈，就记得请独立董事打八折嘛。所以呢，他450万股，因为他挺独立董事嘛，所以450万股打八折是多少？450扣90，360万。全体董事要360万股啦，但是题目有说，法人董事甲，他的代表人 A 有没有？代表人啊，法人董事甲的代表人有只有20万嘛？这个20万呢，可以算进去。啊，法人董事甲的代表人，他本身不是董事哦，对不对？他的20万可以算进去。算进去之后呢，那其他全体董事呢？其他董事，这个要不包括独立董事的哦。不含独立董事啊， 啊，其他董事啊，不含独立董事，就剩多少？20万算进去嘛，那代表其他人只要多少？340就好了。这样可以理解吗？应该简单吗？本来全部要360嘛，可是这个不是董事的法人董事代表人 A 的20万股可以算进去啊，所以算进去其他有340就好了，因为其他有340加上这个的20，那他们就符合360了。然后对吧？我这个会算哦。然后再来往下看，那如果持股数不够怎么办？如果持股数不够的话呢，要补。当选的时候，如果发现持股数不够的话，依照第16页上面这边规则第四条规定是说，有独立董事以外，全体董事会兼谈补足之，拿去买股票，买来补。任期中如果发现持股数不够的话，因为可能有人转、有人离职啊，或者有人卖股票，以至于全体持股数不够的话，一样，独立董事以外的全体董监事去补。那有人就问了，全体董监事里面的谁去补？如果这家公司有5个董事了，然后说现在全体董事持股数不够了，这5个董事里面的谁要去补？好，记得答案是，管你们谁去补，反正有去补就好了。也就是说，金管会这边定这些条文，它是抓他们全体，他们把全体当成是一个族群在看待。你们这个组织有去补就好了，你们谁去补，你们自己去瞧了。这个法律不管谁去补了，法律就是我罚就罚大家了。你不补哦，如果要罚就罚大家了，就有点像连坐罚一样了。以前的规定是这样。好，那接下来往下看法则。如果持股数不足是该补嘛，对不对？那如果该补不补呢？1997年就有个修法，我们先看1997年修法之前的规定。1997年修法之前哦，他说哦，除了独立董事之外呢，其余全体董事跟监察如果没有依照第四条第五条规定补足的话，依照证交法178条第一项第四款的规定处罚独立董事以外的全体董事跟监察人。如果是用法人董事身份当选的话，用法人身份当选的话，处罚法人的负责；如果用法人代表人身份当选的话，处罚这个代表人。所以换句话说，在过去1997年5月修法之前。如果该补不补的话，不是罚其中一个人哦，他不是看说谁持股数比较少就罚谁哦，不是，就罚全体就对，有点像连坐罚、连带惩罚，一次罚全部。他不去审究到底造成持股数不足的原因为何，不管，反正就罚大家，反正你们这个组织不乖，一次罚全部。有人被罚就不爽，就说关我什么事？我持股很多人，那个谁都没有持股，为什么不去罚他？就这样的，这样很容易理解嘛，对不对？都是弟弟在吵，又不是我，为什么打我？为什么两个一起惩罚呢？我们家两个小鬼在吵，就说两个人去罚他。这时候哥哥就会说，又不是我，因为懒得审究其中的细节，吵死了。可是这样是不公平的啦哦。所以呢，后来这个哥哥呢就申请到法官会议解释。我们看一下第16项跟到法官会议解释，做了一个638号，证交法没有几个哦，一个比较近期的。他说那个主管机关那个公开发行公司董事监察股权程序查核实施规则里面的罚则规定啊，他这个罚则规定他的处罚对象，还有违反行政法上义务之人为多数人的时候，他的规则方式啊，就是说到底罚谁呢？或者说可以连带惩罚吗？好像这些规则方式，这些涉及人民的权利的限制，并无法律的依据或法律具体明确的授权。你说没有法律的依据吗？仔细看一下现行法，你看一下那个26条第二项。13页这边有啊，看13页这边。证交法26条第二项说，前项董事监察股权程序查核实施规则由主管机关以命令定之啊。这就是我们以前在看那个法律保留原则的时候，认为这算什么？很糟糕的法律保留，没有具体明确化的授权，有没有？所以当初呢，律师去打这个大法官会解释的时候就说了，26条第二项有说可以定罚则，他只有说陈述还有查核实施规则由主管机关定哦。有说主管就可以定罚则吗？没有。有说主管机关可以连带惩罚吗？没有。他都没有的话，凭什么定罚则？凭什么连带惩罚？就用这个去突破这个证交法26条授权定的出来这个股权程序查核实施规则的规定。后来在法官会解释就说有理，因为没有说可以定罚则。好了，就算可以定，因为你要查核嘛，难免要定一些惩罚规范，对。就算可以定，也没有说可以连带惩罚，所以凭什么罚大家呢？所以后来呢，我们就把它删掉了。 材料之后，我们看第十七页这边的新九十七年五月二十号修完法之后，现在我们就不惩罚了，持股数不足就不罚了，但是会把你公告出来。而你看这些董事们持股这么的少，就这样。然后再来呢，那个括号 C 这边，证交法的一七八条跟着配合着修，去年修的。而九十九年六月二号修法，将原定一七八条第一项第六款说，违反主管机关依照第二十六条第二项锁定公开发行公司董事建台股权承销的实施规则，有关股权陈述、有关通知、有关查核的规定，以前是可以被惩罚，违反股权陈述规定可以被惩罚哦。那现在呢，他把有关违反股权陈述规定拿掉了，只有在违反通知还有违反查核的规定，才可以用一七八条第一项第六款去惩罚。单纯违反股权陈述是不会被惩罚的。大家看得懂这个修法吗？好，以前一七八条这个行政法的规定是说，哎，违反股权陈述可以罚，违反通知规定可以罚，违反查核规定可以罚。可是因为我们的证交法二十六条第二项，其实只有查核，所以关于查核、关于违反股权陈述的部分可以被惩罚，这个已经被大法官会解释说将违反法律保留原则了。所以呢，他就把一七八条的第一项第六款里面有关股权陈述的文字删掉。所以现在违反股权陈述会不会被罚？不会，但是违反通知跟查核规定还是会被罚。现在状况是这样。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